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 北京体育广播， 国际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56尾号1197和135尾号9847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建行提供的品牌钢笔一支。上周日获奖的是136尾号6548、132尾号5210、135尾号9074、131尾号8006、159尾号8252的五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国华首饰提供的公主镜一个。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野三坡最具自然特色的景区是哪个？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会有五位听众朋友获得我们的奖品，奖品呢就是每人2张野三坡的联票，先预祝大家能够获奖。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点25分，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点30分。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野三坡市场营销部的副经理国立伟，您好，欢迎您。 您好。 还有一位呢是野三坡市场营销部区域经理切万海，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每到暑期的时候，大家都要去避暑，而北京周边的避暑圣地之一呢，就是河北的野三坡了， 对对对， 是吧？ 因为野三坡距离北京比较近嘛。 对，也是我们北京人常选的一个避暑圣地哈。那今天请两位来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野三坡。先请两位介绍一下野三坡的概况吧。 好的，野三坡呢位于河北省涞水县，它因为属于山区嘛，它这个山主要就是属于太行山脉。 嗯。 距离咱们北京呢是100多公里，可以说距离非常近，也深受咱们北京自驾游，主要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喜爱，可以说是这个短线游的首选地了，现在也是。 嗯，我们要自己开车去的话要多长时间？ 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吧。 2个小时就能到咱们的景区了。 对对对。 嗯， 野三坡的总面积呢是700平方公里，分为啊百里峡景区，有拒马河景区、鱼骨洞景区、龙门天关景区、百草畔景区以及金花山。野三坡里边的这个峡谷、溪流啊、山水泉洞、林木花草啊、文物名胜啊，各种的这个旅游资源啊非常完备，所以说呢，野三坡呀被誉为是京畿胜景。 京畿胜景就是北京周边的胜景。 对对对。 因为我曾经去过这个咱们的这个拒马河，那还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去玩，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觉得，哎，原来在北京的周边也有类似桂林、漓江的这样的这个风景哈。 您那时候去应该是属于野三坡的开发初期， 90年代初。 对，因为野三坡是85年开发的。 嗯。 经历了这个开发初期、二次创业、 灾后重建，还有这个旅发大会、景区升级上档，还有精品景区建设等一系列的景区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野三坡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等等吧。 我觉得现在跟我那个时候去肯定不能同日而语了。 对，现在景区建设这一块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是那种自然状态。 对 对, 对， 我们都可以直接走到那个河边去，然后夏天嘛，趟水，因为路边没有任何的那个栏杆呀、阻挡，什么都没有。 对 对, 对, 对， 特别有那种 一些个附属设施可能比较简单， 自然野趣。 对对， 然后我记得我们去到景区坐的是马车， 对， 就是咱们的老乡赶的马车，然后一度一度的往下走，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觉得哈，但是很多年没有去过了。 那个时候设施应该说比较简陋。可能一些个附属设施、安全设施啊，肯定也不是特别到位。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设施。 哎、对对 对 对，现在现在有好得多。 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地方特别美，风景特别好 啊。对， 其他的设施真的还谈不上那个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特别的原始状态，应该说是哈。 是， 所以这个真是十几年，哎呀，将近20年没有去过了。 对，对， 所以说20年肯定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但是这个我们的自然景观它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对对对， 是吧？ 对，旅游资源这一块自然景观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就说那时候印象最深的呢就是百里峡，因为我们也是首先去了百里峡。 对对对， 这个景色没有太大的变化吧？ 景色没有，只是一些个百里峡里边的一些个什么步游路啊、游览路啊，还有一些个这个安全设施啊、附属设施有了很大的提升。 那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百里峡的情况。 百里峡呢，它之所以啊被称作百里峡，是因为它的景区里边呢有三条形如鹿角分布的幽深峡谷，比如说有蝎子沟、海棠峪，还有石泉峡。现在我们去百里峡呢，主要参观的就是海棠峪还有石泉峡这两个呀主要峡谷。百里峡的最具特色的呢，就是因为呀它这峡谷呢属于嶂谷地貌，上百里峡参观呢，我们给出的是亲山近水的暑期旅游的产品。现在呢，人们呢在这个喧闹的大都市里边啊，面临着高楼大厦，很难得呢有时间呢能真正的融入到景区，体会到这个原始森林，走入这个森林，走入这个原始世界的这种感觉。百里峡景区呢是世界的地质公园，是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它的峡谷的构造呢独具特色，我们在大山的缝隙里边行走一样，就像大山的底部。而且呢气候呢特别凉爽，现在这个时节呢我们峡谷内的温度吧也就是23度左右。现在咱们北京外边炎热的高温呢30多度， 38、9度，将近40度。 对对，那你一到峡谷里边马上就是进入了绿色大空调的感觉。其实呢这个自然景区啊靠说呢是体会不出它的美的，这靠咱们大家伙啊自己啊亲身呢去感受去体会，一是从呢视觉上效果上给大家呢很好的欣赏和观赏，再说呢从身心的感受上让大家伙感到愉悦清爽。 是，真正的美景是不能用语言来描绘的，是吧？ 没错没错， 这个时候只能说明我们的语言太笨拙了。 确实确实这样子。 而且这个地方呢因为也是很多这个电视剧啊电影的这个取景地，是吧？ 对对对，外景拍摄基地。 对对对， 像什么三国演义啊，这个 西游记啊、 西游记啊，这个 水浒传，还有 水浒传， 对， 还有那个江山风雨情也拍过。 对对对， 寻秦记， 对， 是吧？ 对 对 对， 赤壁在咱们这里去过景吧， 小面积的，小范围的，对。还有就是主要 《 三国演义》的外景取景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包括一些个好多的那个景点的名称啊，也是以那个来命名的，就是华容道啊。 对， 就是有，就是以它拍摄景点为名称命名的。 华容道就是在百里峡吧，就特别狭窄的那个地方。 对，是吧？ 对对对， 狭窄 的 一个地方。百里峡最窄的地方啊，应该是一线天。它最窄的地方可以说是80多公分， 只有一个人能过去。 仅容一个人能过去。其实刚才说了百里峡，我并没有说出这个百里的这个长度来。你像我们三条峡谷的话，蝎子沟大约那个全长是25华里，海棠峪呢全长啊是35华里，石泉峡呢全长45华里。 哦，这就100多，正好加起来。 对，整个加起来呢是105华里，所以说呢百里峡呀也因此而得名。 百里峡是因为这三条沟的长度加起来。 对 对 对, 对, 对， 三条峡谷。现在开发的是两条。因为蝎子沟现在还没有开发。海棠峪和石泉峡呢正好形成一个环线，游览的步行的环线。 可以不走回头路。 对， 那就非常好了， 正好绕一圈。 节省了路线。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大家有不同的这种视觉上的非常好的感官，这种、 那这个海棠峪和石悬峡，悬就是悬空的悬哈、这两条沟有什么不一样的风景呢？ 海棠峪里边吧，它之所以叫海棠峪，是因为呀，它这个山谷里边呢，长满了这种海棠花。到八月份的时候吧，海棠花开满整个山谷，非常的漂亮。而且它这条山谷里边呢，聚集了一些呀，独具天然形成的一些个自然景观。你比如说是老虎嘴，回首观音，那特别的惟妙惟肖，还有天生桥之类的。石悬峡呢，相对来说比较长，它主要是一些沟怪峰。还有那个潭水，比如说还有灵芝洞啊之类的，特别险峻，这个所以叫石悬峡嘛，还有不见天之类的， 所以这一条像石悬峡呢，就是那种奇石怪峰比较多， 对 对 是吧？ 对、 让大家想象的空间可能更多一些， 对对、 也比较险峻一些， 是 啊。蝎子沟有没有希望将来能够开发出来呢？ 这是我们后期呢可能也要将来要考虑打造的一条峡谷 啊、 但是呢这个做在后期的这个规划里边可能 这条沟要开发起来难度更大一些吗？ 是可能因为它那个景点吧相对来说比较稀疏一点， 分散一些、 分散一些，对、就感觉参观上嘛为大家伙一步一景的这种视觉效果要好 哦，好，如果大家现在去百里峡的话就可以看到海棠峪和石悬峡这两条沟， 对 啊、哎呦，全程下来那80华里呢， 其实它实际的它游览的那个长度没有这么多， 就是没有全开发 啊，没有全开发，大约它的游览时间嘛也就是3-4个小时，而且呢在这个海棠峪和石悬峡的沟底部连接部分呢有一个3000多级的台阶，如果呢就是健身运动者呢爱好者呢还有咱们驴友们呢、如果想感受这个爬山的这个氛围的话可以去爬行，如果呢就是感觉体力不支啊，或是感觉就是我们感觉有点累的话呢，我们有索道，有代步工具，咱们大家也可以乘坐索道跨越这个大山，在两个山谷当中连接一条索道 啊，对，这样的话多种选择， 对对、根据大家的伙的感受和体验呢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这是百里峡， 对 啊、还有哪些要推荐的？ 像我们野三坡呢不只有这个百里峡这个景区，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景区，你现在我们那个联票啊主要是野三坡的联票，它就包含百里峡景区、鱼骨洞景区、龙门天关景区还有百草畔景区，为什么说野三坡呢这个景区那个是被称作北京的后花园，因为它在它7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呀涵盖的这些景区都有不同的特色，它的形成的那个岩石成分呢也大有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这个旅游资源。你像我们百里峡属于嶂谷地貌，沉积岩那个形态的比较多。我们下来说的这个鱼骨洞景区呢，它就是那个石灰岩比较多，所以它形成了溶洞景观。可以说你在百里峡行走呢是大山的底部。在这个缝隙里边行走，那么你到了鱼骨洞以后呢，你就是在大山的腹部行走，到了大山的底部行走，一个大山的地下的宫殿里边行走。 就是因为它溶洞多。 对对，它是溶洞比较多，有石幔呐、石钟乳啊、石笋呐、石花呀、鹅管啊，各个神奇形成的这种不同的形态。 从地上到地下。 对，从地上到地下。而且它为什么叫鱼骨洞景区呢？我们那个谷啊是谷雨的谷。因为它在谷雨节前后呢会有鱼呢喷出来，所以说得名啊鱼骨洞。而且呢我们景区呢每到谷雨节前后呢会根据推算这个喷鱼时间完了来举办的这个喷鱼节活动。而且这个地方呢给大家伙感受也特别好，这个地方温度会更低，它洞内的温度基本上都在13-14度左右，更是一个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进洞觉得就得穿厚衣服了。 但是因为咱们一般的都在运动行走过程当中，即使不添加衣裳也不会感觉特别的寒冷。 今年的鱼骨洞在谷雨的时候咱们有没有搞活动呢？ 有啊，我们的谷雨喷鱼活动。 对呀、喷鱼活动怎么样？今年有鱼喷出来吗？ 有鱼，可能是现在达不到喷的那种景观了，但是只能看见这个鱼啊能从那个 游出来， 洞口游出来。因为在原先可能鱼量比较大，它会形成喷放的这种景观，这鱼都争先恐后的往出游啊。但是现在呢因为鱼量小，因为这种鱼属于多鳞场合鱼，现在也比较稀少了。所以说呢现在是只能是游的一种景观。 那鱼骨洞它喷鱼是因为它和地下暗河相连吗？ 对对对，因为它是地下暗河河道的，它就是外边的洞、外边的泉水，和洞底的一个湖潭潭水都是相连通的，都是。 挺奇怪的，它只有在谷雨这一天才能喷雨是吧？ 啊，谷雨前后可能是跟于它的产卵回游啊，可能是有关系。 哦，我以为会和这个谷雨这期间，比如说地下暗河它会涨水位啊，跟这有关呢。 也有一部分关系，因为它水位要是不涨起来的话，肯定它也是游不出来的。 嗯，哎，那有没有咱们有人去探险过这个地下暗河呢？ 这个地下暗河河道太深了，到现在我们只开发了玉湖洞的五层，其他的地方里边探不到的地方还有很深，还有很多。可能呢，如果在以后的那个我们能力能达到的情况下，我们还会继续去开发。 你说的这个五层指的是地下五层吗？ 哦，对，它因为玉湖洞的参观呢，它是分一层一层的参观的。 嗯， 啊，每一层呢都有它的不同的一些个特色和特点。这个到了玉湖洞景区之后呢，进洞之后，我们有专门的导游员呢，会带领大家呀探索这五层的神秘。 那这往下走五层的话，会有多少米？它的落差有多少？深度？ 落差不大，但是它整个浏览路线大约1800米。 1800米， 对，1800米， 也不短了，反正、 对， 也可以啊、玉湖洞，我觉得很多人都特别好奇的地方是。这个地方的游客是不是也很多？ 对，也很多。 那就是说你看夏天吧，就是不，现在因为不喷鱼了嘛，我们也看不到鱼了是吧？那么进洞之后我们主要看什么呢？ 主要是就看咱们那个岩溶形态的一些个石钟乳啊，石笋呢、还有石幔呢，就是咱们一些个石钟乳石形态的各形成的各种东西。 就是大家去看这个地下溶洞， 对， 是吧？ 对， 就是溶洞里的这种各种形形色色的、千奇百怪的这些石柱、石笋什么的， 对，还有石花之类的。 因为像这种熔岩结构一般南方比较多，在北方很少。 对， 但在野三坡这个地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大的溶洞哈、 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欣赏到南方的那些溶洞奇观。这是鱼骨洞。 对， 其实现在自驾游吧，大家特别的注重的是旅游的体验啊，比如说吃住行， 对， 啊，游玩娱乐等等这些哈。那么在自驾游过程当中哈，在我们野三坡的景区，像住宿呀、吃饭呀，这些有哪些特色的地方可以给大家来推荐，或者是特色的一些美食？ 因为山区嘛，它生产的一些个野菜呀、比较多，还有就是山区的话呢，都比较纯绿色天然的食品比较多。你像在野三坡呢，可人多的话可以选择烤全羊，哎，体会呢野外烧烤的这种感觉。还有呢就是啊小鸡炖蘑菇，我们山里养的柴鸡，配上呢大山孕育出来的山蘑，那味道也是比较独特的。还有我们骏马河河水里边啊，在泉水多的地方呢生长的河菜。 河菜？ 对，河菜就是在干净的泉水里边啊才会生长的，可以既作为主食包饺子，也可以作为凉拌菜，都很美味的。 它是生长在水里吗？ 生长在骏马河里。 骏马河里、 这个还必须水质特别干净，并且是活水的地方 才能有。 对，才能有这个非常非常干净、这种菜。 这我第一次听说有河菜。 河菜 是不是只有骏马河才有的？这是别的地方 也可以说是三坡的一个特色吧。 长什么样呢？ 就是那种、 小小的圆叶子，漂浮在水上的那种， 特别 就看着、特别绿。 有点像小型浮萍吗？ 比那个还要小多了，还要小多了。叶子就像指尖盖那么大，拇指盖那么大。 对， 味道如何？ 挺好的，它那个叶子的那个肉啊，还比较厚，是吧？ 对， 还比较厚，它不是挺薄的。这种作为凉拌菜呀、什么刚才说包饺子。 都可以是吧、 对，作为一种馅儿啊，都挺好的。 肉肉的那个叶子是吧？ 对。 那我现在想象 也挺嫩的。 只要那个马齿苋、它那个叶子就稍微有点厚度是吧？ 对， 椭圆形的。 对， 跟那个差不多。 他这个拿这个开水焯了之后啊，放到凉水里边， 凉拌就可以了。 对，特别绿。 哦。 特别绿。 河菜这是啊、可以尝一下，这是因为特色骏马河的特色是吧？ 对， 因为知道骏马河的水特别的干净， 对， 清澈见底， 对 是吧？ 对、 还有什么特殊的美食？ 你就是小河鱼啊，河水里边自己那个打了上 河 鱼，对，还有比如说是我们骏马河里边盛产的红鳟鱼，作为烤鱼吃的，特别的美味，其他的山野菜呢，山里边还有很多种，那得根据时令季节来不同的采摘的。现在这个时节呢，基本上吃的这些个比较多了。 这是吃。那我们的玩呢，有什么游乐的项目？因为大家看景看累了哈，或在哪个地方可以稍微的玩一玩 啊，或者是水上啊，因为咱们的水比较好嘛，哈， 对对对， 水上啊，岸边啊什么的，山里头有没有这样的游玩的项目？ 啊，那山里边很多，那比如说是那个拒马河上的竹筏呀， 嗯， 漂流，哎、啊，对，激情漂流，那大家伙感受一下在水上啊，激情涌动的那种感觉， 嗯， 啊，还有一个就是呢，就是说，比如说水上的一些个小皮艇啊， 嗯， 还有那个咱们河边的篝火呀，晚上的， 嗯， 都是感觉很好的，有很大的体验。 另外还有蹦极什么的， 嗯嗯， 都有。 这是游玩的也很多，游玩的项目、啊， 对对对对，游玩的项目很多。 那住宿呢？ 嗯、 其实现在大家。对住宿的需求哈，就是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大家对住宿的要求有各种各样的，有愿意住酒店的， 对对对， 有愿意住民宿的，是愿意住帐篷的等等，是吧？各种需求。 野三坡的住宿啊，从可以说从住宿价格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各种各样的标准都有。 嗯， 从普通的这种农家院、农家宾馆， 嗯， 或者是好一点的农家院。特色民宿， 嗯， 还有这个星级宾馆， 嗯， 包括五星的，我们那儿那个阿尔卡迪亚酒店， 嗯， 五星度假酒店都有，可以同时容纳五万人住宿， 五万人呀、 啊，五万人， 哦，那可真的不少， 可以说野三坡的住宿也是形成一定规模了， 嗯 啊， 哎，咱们现在每天的这种游客量有多少？ 现在我每天的话，在景区范围内的吧，也得接待一万来人， 一万来人， 啊、差不多。 节假日的时候更多一些， 对对， 节假日更多， 到周末更多 啊、 嗯嗯嗯。 所以咱们这个住宿能够满足最高峰的时候的需求， 对， 是吧？ 没问题， 这没问题啊、 嗯。嗯，这是住宿，就是说，不管是农家院民宿，还有这个五星级的酒店， 对， 都有。 对 啊、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对， 各种选择，就是 大家去了可以自由选择。 那这些酒店和有民宿什么，它是散落在野三坡的各个景区吗？还是我们 有各个景区周围？ 各个景区周围都有， 对对对，都有、 哦。 嗯， 就是你其实走到哪个景区。都可以找到 住 宿的地方， 对对对，住宿用餐什么的很方便，在野三坡。 嗯，所以这一点就是游玩的时候大家最放心的。 对 对 对, 对，这是我们的吃住行都能够解决了，嗯、是吧？ 没错。 嗯，我记得以前野三坡还有这个大型的实景演出，现在还有吗？ 今年没有。 嗯。 原先有那个印象野三坡，后来是火秀。 嗯，对。 今年没有。 嗯， 今年就是在每天在百里峡有一个小的演出， 嗯， 小也演这个节目，就是给大家一个这个观赏的这么一段时间， 嗯， 时间也不长，大概也就在十几二十分钟、 嗯、 是吧、 嗯、 啊，他一个就是说我每天都有一个开山门的仪式， 嗯， 啊，都把这个仪式给大家伙展演一下，因为每年的就是三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是我们野三坡的一个重大的活动，就是开山节。因为那个活动时间比较短，基本上就是集中在三月的那两天里边，为了让大家伙呢更能感受到我们三坡的这种文化氛围，我们把这个开山演出呢每天呢也都有一个小型的开山演出， 嗯， 把我们这个祭山仪式呢给游客朋友们呢展现一下，还融合了一些个少数民族的一些个表演， 嗯， 哎，增加大家伙的趣味， 嗯，也有点仪式感是吧？ 哎，对。 好，那如果说现在去野三坡的话，有几种交通形式呢？ 现在基本上呢大家伙都实行自驾游，因为车比较方便了嘛、 嗯、 而且现在呢高速公路的开通已经给景区来说很方便了，尤其从咱们北京过去啊，我们高速口直接就开在野三坡景区范围内，就有三个出口， 嗯， 你就可以从野三坡出口、百里峡出口还有百草畔出口，哎，根据你的选择可以从这个三个地方都可以下高速， 全程高速、 嗯、 全程高速可以说是直通景区， 嗯 啊，所以说自驾游呢很方便， 嗯， 当然了有一些个就是说是那个开车不方便的那个朋友们呢也可以选择火车出行， 嗯 啊、或是呢跟团出行，大巴车呀， 嗯、 啊、选择方式很多。 我知道咱们那个景区里头是有火车的是吧、嗯、 对，有火车。 每天多少班 啊？每天一趟，它是下午五点多从北京西站出发。 啊，下午五点多、 啊、对对对， 从北京西站 到达百里峡车站。 啊， 可以。 车站名就叫百里峡。 嗯，对对对。 野三坡站有两个站。 有两个站。 啊，有两个站、 嗯。 一个野三坡站，一个百里峡站。 这个是专门的旅游列车吗？ 不是专门的旅游列车，它就是常规的， 经过 啊，对，经过， 经过 啊，奔山西的，经过啊，也在野三坡那儿有两个站， 嗯， 它常规的话就是一天一班， 嗯， 是吧？一天一趟车， 嗯， 但是它会根据这个车站呢，会根据这个，比如说节假日，它会临时加车， 嗯， 啊，大家如果想坐火车出行的话，赶在节假日的话，咱们大家可以那个上网查一下这个车辆信息。 嗯，那要是从野三坡回来的话，火车是几点钟？ 上午八点多。 从那个百里峡车站出发到北京的话12点多。 上午是8点多回来。 对。 从北京走是下午5点多。 对对。 那有没有长途车从北京到野三坡的长途车？ 现在咱们还没有这种专线，因为原先我们专门开通过917专线。 嗯。 但是因为现在自驾车出游太方便了嘛。 太方便了。 嗯。 去年有这个车，因为去年有虽然有这个车呀，但是坐这个车的人 太少了， 太少太少了，往往是空车去，空车回来， 所以今年就取消了。 对对对，因为现在自驾车的可以说占80%-90%了，也非常方便，出行非常方便，所以说坐那个车的就特别少了， 所以说大家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去野三坡还是非常方便的，自驾车才2个小时， 对对对，很方便。 其实不愿意住宿的话，一天打个来回也没有 也没问题， 早晨早点出发，下午回来，一天的时间也能逛不少地方。 对对对对。 咱们一般几点早晨能开门迎客？ 平时的话是7点半，节假日 七点半就开门迎客了呀。 对对 对, 对， 那已经很早哈。 是 啊， 下午呢基本上截止到5点半闭园。 就是其实还是时间非常的充裕的，一天下来哈。大家起早去都没有问题 啊，没有问题。 好。两位今天呢先给我们介绍了野三坡的最具自然特色的景区百里峡啊，以及呢还有这个鱼骨洞哈，这2个景区。那么在下周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百草畔等其他的景区，所以也请大家下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提示大家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点25分，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点30分。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7月6号到9号，全国农业展览馆世纪家博会已经开幕，今明2天大家可以去农展馆世纪家博会现场看一看。参与家博会品牌厂商囊括的产品有地板、瓷砖、卫浴、木门、硅藻泥、贝壳粉、衣柜、吊柜、集成灶、橱柜、厨垫、实木家具、红木家具、沙发、床体、法式家具、美式家具、定制家具、软床、床垫、空调、电器、窗帘、壁纸、壁布、移门、推拉门、乳胶漆、油漆、净水器、灯饰、晾衣架、地毯等等，装修可以一站式购齐，可以让您装修再省3万。3天的大型促销，装修想省钱的朋友，大家记住时间和地点，7月6号到8号，世纪家博会在东三环北路农展馆举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